食风鬼，食风鬼，听个名字就知道他们以风为食，专在夜间出没，吸食腥风为主。听起上来他们找食好像非常之容易咁，因为风四周围都会有，只要擘大口等啲风吹入嚟，咁样咪有得食咯。其实大家都谂错晒。其实食风鬼根本冇一日会系饱嘅。有人问，既然风咁容易得到，佢哋以食风为生，点解冇一日会食得饱啊？甚至乎喺冇风日子，只要佢哋擘大口，一路向前跑，自然就会有风撞入去佢哋口里边，又何来有食唔饱之理呢？冇错，风的确系佢哋嘅食粮，但系无论佢哋食几多风蜜土都好。实质都好似空无一物咁，完全系饱唔到肚嘅。食咗同冇食，基本上系冇乜分别，只系一啲心灵上面嘅满足，实际上系冇饱过肚嘅。好讽刺咁讲，点解会成为食风鬼？佢哋之所以今世要食风，就系因为佢哋前世经常去讲大话呃人，许出咗个诺言。永远不会兑现，特别是对一些出家的僧人或者是一些贫病者，答应了布施饮食给他们，但是从来是没有兑现过的，令到这些贫病者希望落空。就是因为这样，他们今世成为食风鬼，就是要他们得到一种落空的感觉，就算吃了几多风落肚都不会感觉到饱。这种落空和失落就是要来给他们的报应，他们报尽之后来生再做人都不会有好结果，他们会做回一些贫穷卑贱的人，调转下身份，感受下一个贫病绝望者期待布施者给他们的布施而落空那种心情。所以千祈不要下爬轻轻乱咁同人许下诺言啦。 第三节翻嚟咧，就先同各位观众讲少少唔好意思啊。喺第二节嘅时间咧，就发生咗一啲机件故障啊。咁样咧，大家收睇到嘅画面咧，将会系声画唔同步嘅。咁啊，一节啦，其实我中途我都发现咗系有问题噶啦，想话停一停睇一睇嘅，但系望一望又好似 OK 喎。跟住到頭先咧，我再 check 一 check 就發現，原來真係有啲聲畫唔同步，唔係有啲啊都幾嚴重嘅聲畫唔同步嘅。咁所以咧就大家咧，如果嗰段第二段覺得睇得辛苦嘅，咁大家可以咧考慮咧第二段咧淨係聽聲音啦。就啊喺呢一度咧就同各位就聽眾講少少唔好意思先啊，關於電視。咁我哋講翻我哋正題啦。就啊頭先咧我哋講咗你自己嘅 B B 啦，嗰個英明啦，就喂。有一個我哋飛一飛出去咧，聽講你有個朋友去泰國，好似個導遊有啲古怪事件發生咗，係咪？ 係啊，我都聽完都我唔知好驚， 好驚好笑啊嘛！ 係啊，因為個 ending 係幾好笑。咁泰國呢個地方大家都知㗎啦。但我都猛嘅一個地方嚟。 係。 咁去親嘅都基本上都又有少少驚，但係又想去旅行。 係。 咁做導遊帶團去呢個嘅泰國線咧， 咁基本上個個都都避忌三分啊， 或者請咗好多嘢上身啦，先至去 帶定啦，唔好話請啦，帶定啲平安嘅嘢上身啦，希望就啲好朋友就唔好搞佢哋啊，平平安安出團就平平安安歸來咁樣嘅。咁啊，有個新入行嘅導遊男仔嚟嘅。咁啊，佢唔信有靈界呢一樣嘢，佢唔信有鬼，唔信有鬼神。唉，我打份工嘅啫，去帶啲人去出去，咁當地會有當地嘅導遊再帶佢哋去睇一啲名勝嘅地方，有司機咁樣。咁試完佢真係啊，開頭真係幾 lucky， 頭幾轉去泰國冇事嘅。咁啊，有一次佢出團咧，就去咗一間都幾出名猛鬼下嘅酒店啦。咁啊過夜，咁當地嘅導遊同埋 喺泰國意思係曼谷定係知唔知啊？應該 應該係喺曼谷嗰個。 係啦，通常曼谷 晚啲 。 咁當地嘅導遊同埋司機咧係已經。我不住呢間酒店，我哋瞓車得噶啦。咁其實聽得嘅，我哋梗係即係心知不妙啦。咁啊，梗係我比著我都寧願瞓車嗰晚，沖個涼就即刻翻落嚟。咁但係個男仔咧幾得意，佢嘅心諗就話啊，仲好啦，我自己一個人瞓曬成間房，因為通常當地導遊同埋帶團嗰個導遊都係瞓埋同一間房，跟住話啊，我自己咁霸曬間房啦，冇人嘈到我啦，我自己一個人瞓。咁試完佢由出發去到酒店中途嘅行程咧，佢已經好多口不擲言嘅説話出嚟㗎啦，即係話世界上邊有鬼啊？我唔信嘅，有本事咪搞我咯，即係呢啲我哋。覺得很避忌的說話，千祈不要俾啲好朋友聽到咁樣。 係。 咁去嗰晚，咁啊，兩個個當地導遊同個司機就話：，我唔翻房啊，我哋上車都得噶啦。你帶啲團友上房啦。咁啊，個男仔就話：，好啊，咁我翻房。咁啊，放低啲嘢 check in 曬，咁樣整好曬啲嘢，咁啊正正常常咁樣完成埋下午同埋夜晚嗰餐嘅行程。咁啊，翻到去酒店，咁啊第一時間，哇，好泰國熱啊！第一時間，你去翻酒店會做啲咩鬼故啊？ 沖涼啦，梗係。 沖涼。好啦，沖涼之際都冇事，好正常地沖涼。沖完涼，咁啊酒店嗰個浴室啦。佢嗰個嘅毛巾通常就喺個花灑嘅後邊噶嘛，佢擰轉熄水，擰轉身攞毛巾之際，佢隻手伸出去攞毛巾之際，佢望到一個藍色嘅人頭，打橫瞓咗喺毛巾上， 淨係得個頭， 淨係得個頭， 藍色嘅， 藍色嘅，咁。佢嗰刻就已經係非常之驚惶啦，因為佢唔信啦，因為未通常人就係未見過就會唔信啦。佢見到啦，嗰刻驚啦。 就係佢啊，佢就肯定係一個人頭， 一個人頭， 唔係佢嗰個肯定人頭，係覺得係肯定係一個死屍人頭，一定肯定是鬼咧，即係嗱呢個肯定啊，兩樣都會驚噶。嗱，我見到個死屍，見到有頭喺度，梗係驚啦。咁我見到鬼個頭亦都會驚，亦都兩樣都係驚嗰正 常。但係佢係一個藍色嘅人頭。 係藍色人頭嗱，亦都有機會啊。咁樣如果一個死咗嘅人嚇，佢因為咩原因死咧？可能見唔到下半身。如果因為窒息死咧，佢係紫黑色嘅，紫黑色同藍色都好接近啦。但係佢自己會係驚嗰陣時個心情係覺得。是因為覺得他是鬼啊，定覺得他是死屍咧而驚咧？兩種是不同的我覺得都是驚啊，都是會很驚的啦， 都係驚。佢唔敢去考究，即係淨係見到有個擰轉身 去攞个毛巾之前，见到有个蓝色人头好狰狞咁望住自己，你嗰下嘢， 仲要擘大眼添， 系啊，擘大眼系好狰狞咁望住自己，哇，真系惊！佢嗰下咧，直情系毛巾想攞毛巾个动作已经系抛弃咗啦，佢系尖叫地走出酒店房门口，喺个走廊度狂奔，哇！ 即系攞炮啦， 系，跟住。咁隔離房通常都係隔離房都係自己團啲團友嚟噶嘛，咁、 打 開道門咩事？哇！裸奔 係， 咁就見到自己嗰個帶隊嘅導遊就喺個酒店度裸奔，跟住 即係佢係香港領隊個， 香港領隊嚟， 香港領隊 係香港領隊嚟嘅，咁啊一個好離奇嘅嘢， 係咁啊，佢咁啊攞牌攞奔啦，咁啊之後。然之後佢有冇翻房執嘢，話去換房啊？定係冇啊？連房都唔夠諗翻咧嚇。 聽聞就係有其他男士陪伴佢，即係俾翻條毛巾佢摟住先啦。陪翻佢翻房，著翻衫 ，pack 翻好啲嘢，跟住就要求換房啦。梗係第一時間。咁事後咧，佢係自己一個人一間房啊。還是係即係走咗去同啲男團友一起瞓咧，就唔知啦。呢樣嘢就冇追問我。係，所以就去。 如果換著嗰個係你，你會唔會咁樣唔著衫衝出？ 我唔會咯。 啊，即係你就算點樣驚都好， 我都會攬住條毛巾先嘅。 係，好似你之前講嗰個 case 咁樣啦，啊濕淋淋咁攬條毛巾啊，衝上床啦， 冇錯。 啊，咁啊，即係啊，呢個可能女人同男人有一啲分別啦。男人心諗係命仔緊要啲，唔好理咁多。女人唔係啊，大佬係啊。 你點都要俾翻少少矜持啊，保留翻少少。 點樣都要遮一遮嘅。係 啦。 咁你呢個朋友有冇講話喺呢個旅行團喺泰國，除咗呢件古怪事，仲有冇其他事喺泰國？你的朋友，你的朋友啊？ 我的朋友喺呢件事其實已經是成為笑點之後就其他嘢已經係拋諸腦 後。嗱，靈異故事就咁樣噶啦。咁靈異故事係咪一定恐怖咧？頭先咧，如果聽到一個人頭嗰 part 咧，藍色嘅人頭啊，真靈嘅眼睛望住你沖涼嗰陣時候咧，係恐怖嘅。但係咧，個發展落去咧，因為佢驚，佢衫褲都唔著衝咗出去咧，裸奔咧就變成一個笑點啊！但記住這個笑點在他身上不是笑點來說，只不過在旁觀者身上是一個笑點， 沒錯，爭在你是第一身還是第三身 去 望這件事。 他對於他來說，大哥 他就很慘，又要害怕又要被人笑，是不 是還要被人 看完，又要醜，是不是都挺慘的對於他來說。但是呢去酒店其實不要說去酒店，去一些陌生的地方沖涼的時候呢，我發現一般人最害怕就不是沖涼那一下， 積水吧， 都不是。我發現一般人最害怕就是洗頭，因為當你洗頭的時候，其實你對眼應該 是看不到東西，到 你會很害怕。因為很多聽很多朋友說很害怕，就是擘大對眼就害怕突然間多了人站在那裡那種樣，就是很害怕，不夠膽去洗頭，害怕他耷低了頭洗頭的時間就會一擘大對眼就看到一些不應該見你。咁你自己你都住過酒店啦，你會唔會有咁嘅同感咧？ 我有個慣性喎，如果喺出邊酒店，因為通常 唔洗頭， 咁係唔得，污糟噶嘛。咁因為我去親旅行咧，通常都係同我媽咪，同埋我小朋友一齊去嘅。咁我哋通常就三婆孫咁樣就一間房。咁啊。因為三個都是女仔的關係，又是一家人的關係，我們沖涼是不會關門的。 哦，但是這樣那些蒸汽不是出曬房那裡？ 即可能我們會半掩咯，就不會開曬的，即是會半掩到門。 是。 那一來老人家去沖涼怕線，有什麼事第一時間我都衝到進去救他嘛。小朋友更加是啦。我就基本上其實就是我怕的，我怕一陣間就 是洗完頭擘大眼，跟住不知道多了什麼東西在那裡， 即是跟我剛才說的講法一樣啦。 或者是我反而我不是怕說洗頭會見到東西，因為我慣性洗頭不是耷低頭洗，我慣性擱高頭洗，所以我會擘大到眼。 我好驚係一樣嘢，通常酒店你嗰個浴缸咧有個浴簾噶嘛， 係。 咁你沖涼你會拉浴簾，我驚係咩咧？我掹開個浴簾之際，我喺鏡度見到其他嘢。 嗯嗯嗯。 因為鏡係同另外一個空間嘅其中一個可以 溝通 溝通嘅一個媒體啊。 嗯嗯嗯。 咁啊，好，即係我會驚喺鏡度見到。 唔係，其實有陣時有啲酒店咧好黑人憎咧，就一樣嘢就話咧，佢做到嗰塊鏡咧。是不會沾到水氣的、但是你那個洗澡房就全間房呢就煙霧瀰漫，但是鏡子它沒有蒙到，它蒙了好地地 你蒙 了 你沒那麼害 怕，你蒙了你什麼東西都看不到，好地地你塊鏡子很清晰，但是整間房都煙霧瀰漫，你好像就覺得喂，如果塊鏡子那裡有什麼、突然間有什麼出現， 但 是 你會不會 覺得， 但你會不會覺得如果一塊沾了水氣的鏡，酒店都不會是小鏡、通常都成半埲牆那麼大，成埲牆看到、突然間在埲牆看到有手印，你怕不怕、 這件事其實在、一來有電影拍過啦、用這個方法，二來也都有很多經典的、鬼故也都有提過的、有手印，還有有些手印很有趣的就倒轉的、是倒轉的手印，咁啊，倒轉手印點樣解釋咧？唯一一個解釋咧， 上面爬落嚟， 即係我哋唔好當嗰個鬼係一件係、一件真係有靈異事件先。 嗯、 我哋用另外一個角度去睇，有機會咧就係裝鏡嗰陣時候咧、啊，嗰啲手印，嗰啲手印啊，咁、到因為你嘅手有手油喺度噶嘛，咁、你有咁平時你唔發現啊嘛，但係當有蒸氣嘅時間咧嚇，咁嗰啲手油隔開咗嗰啲水分啊嘛，咁、就令到個手印出咗嚟，咁、那個手印咧係倒轉咧，咁可以解釋，因為咧啲裝鏡嘅工人咧可能要扶塊鏡上嘅時候咧、可能係倒轉咗嗰個位嚟吸噶嘛，即係隻手啊個形狀可能咁樣噶嘛，所以要倒轉咯。但係如果我哋唔用咁理性的方法，真係用翻靈異嘅角度嚟睇咧。就係頭先你所講啦，根本嗰隻手印咧就喺上邊爬落嚟噶嘛，啊，所以啊咁樣，所以遇到呢啲情況時間咧，你為咗要鎮定自己、冷靜自己咧，都係啊當咗佢 冇事發生， 冇事，唔好靈異角度去睇先，用咗一個科學角度睇啊，睇咗先。點解咧？目的係要嚟一鎮定咗自己嘅心思，萬一真係有事咧，都唔會亂咁衝啊！到時撞親 又攞奔， 係啊！嗱，我哋又飛翻翻嚟啦，我哋又唔留喺泰國啦，飛翻翻嚟香港啦。你有個朋友啊、開唔開得名啊？ 呢、這個開得 開得名啊？開咁、你自己開唔好我開啦。 哦，我呢個朋友叫 Sandy， 係 咁我諗好多某幾位專係講靈異節目嘅叫做 DJ 啦， 係 係主持人啊，或者係一啲即係對靈異有興趣嘅嘉賓咧，都對佢嘅事咧都幾有興趣嚇，因為都幾經典即係我覺得係幾經典，同埋都幾誇張噶。 點、誇 啊？嗱。這個女仔呢，她本身呢是比較吸引靈體的體質來的，她很熱，她不是見到啊，她是招惹。我認識她的時候，我認識這個女仔呢都兩年多了，我剛剛認識她的時候呢她是叫做開始踏入好轉的時候，但是你看到這個女仔好像營養不良一樣， 是 她是吃不到東西，只是吃煙，只是喝酒，又睡不到覺，一個看下去是好像衰一點，真的衰一點說一句、好像一個白粉婆一樣、一個形態、事緣是怎樣呢？這個女仔因為成日會招惹到呢啲靈界朋友， 係 咁啊，存在喺佢身邊咧，就自自然然會影響到佢健康上面嘅嘢啦。咁啊，成日會見頭暈啊，發燒啊，瞓唔到覺啊， 仲會點啊？ 仲會係即係又食唔到嘢，係真係成個人係好頹廢。 咁、樣聽你咁樣形容，都知道個樣係點樣嘅咧。 係啊， 一條柴咁樣應該都係。 冇錯。我諗同阿花先生有得比。 差唔多啦。係 啦，冇錯冇錯。咁啊， 在機緣巧合之下呢，這個女仔呢就認識了一位師傅啦，咁啊幫佢睇過家宅啦，睇過八字啊，佢身邊嘅嘢之後呢，發現佢爸爸媽媽以前唔要過嘅兩個姐姐，係即係冇出世嘅，有兩個姐姐，跟住佢同佢男朋友，亦都有一對嘅仔女， 係 已經存在咗喺佢哋屋企啦。 係 咁嗰陣時，個男朋友阿 Sandy 同埋阿 Sandy 嘅爸爸媽媽咧，係住埋一間住埋一齊噶啦， 係 住埋一間屋嘅。咁數下數下，其實四個人啦，跟住加四隻靈體咯。咁啊，呢、這個男朋友就唔係香港人士嚟嘅，佢係一個南亞裔人士嚟嘅。咁啊，佢呢個男朋友嘅媽咪咧，有俾過一張佢哋南亞裔啲神像嗰啲相啊，俾個男朋友去供奉。咁啊，嗰、那個相係咩嚟嘅咧？一個藍色嘅神像，佢唔知道叫乜嘢，但系总之系个面目又系好狰狞，但系系蓝色嘅嗰、那个神像系，咁啊拎翻去供奉啦。 但系唔知咩嘢拎去供奉。 个男朋友个男朋友个妈咪要个男朋友拎翻屋企摆去供奉。 但系你起码你要知道乜嘢嚟，你先会供奉嘅。我供奉我有个名噶啦，例如咧，点解嗱？我即系唔系话唔信佢妈咪。問題就是我要供奉他，我都要有個稱號俾佢。例如我而家供奉緊觀音嘅，我都話南無觀世音菩薩，咁我都會有一個尊號俾翻佢，稱呼佢噶嘛。 嗱，呢個尊號咧，阿 Sandy send 咗俾我。呢個尊號叫做古坑四王符，符嚟嘅， 係條符嚟嘅， 係條符嚟嘅，但係一個藍色面上嘅佛像嘅樣，係啦，咁啊供奉。咁係聽聞咧，就係、是、當即係佢哋嗰邊南亞裔嗰邊啲陰神嚟嘅，叫做即係唔係正神。咁啊唔知啦。咁啊咁通常啲我哋呢啲就係媽咪叫，咁咪做咯。咁啊應該都唔會害我啩。即係大家都係啲咁嘅心態。咁啊，長久落去之後咧，阿 Sandy 就一嚟身體差啦，二嚟就係、是、即係成家人嘅運氣亦都係好差好差嘅，即係譬如話男朋友不停轉工啦，又收入又好唔穩定啦，真係可以衰啲講嗰句三餐不計嗰啲嚟嘅，咁大家就係、是、即係身邊嘅人就係會開始覺得啊。聽到呢件事，大家都會有個惻隱之心，就話：不如我睇下有冇辦法幫到你啦，咁樣咁啊，介紹咗個師傅俾佢知啦。咁開始見到師傅之後，師傅就幫佢做啲嘢啦，譬如俾啲符佢啊，或者係即係叫佢發啲金銀啊，做啲嘢啊，或者係即係屋企嗰啲嘅即係兩位嘅姐姐啦，同埋自己一對仔女啊，咁樣點樣樣去安置佢哋，安撫佢哋，唔好去搞你先咧。咁啊，一樣嘢就係話，即係師傅嘅角度就係會覺得係話先安撫咗自己屋企人先，對付咗外邊嗰啲嘢先。咁啊因為自己人都叫做有偈傾啦。咁啊，幫佢不停地去處理阿 Sandy 屋企內入邊嘅事嘅時候咧，阿 Sandy 就開始鬼上身啦，鬼上身我聽過一個好誇張嘅case， 就係話佢唔知道噶，佢冇喺冇飲酒，純粹係好攰瞓覺嘅狀況底下瞓醒，自己係被五花大綁。但是爹哋媽咪是成身瘀曬，點解咧？再醒翻，梗係問翻啦，發生咩事？咁爹哋媽咪就同翻佢講咯：你尋晚唔知點解係咁打我哋兩個， 所以屋企人綁住 係啦，所以屋企人就綁住佢，因為佢即係除咗 打爹哋媽咪的狀況出現，這個行為出現了之外，他想走啊，他想 出門口啊，咁啊已經係夜啦嘛，咁唔好出去啦，呢個女仔出去做咩啫？咁咪，但係佢又要逃，佢又要走，又要打，咁啊爹哋媽咪第一時間就係男朋友咁樣，梗係五花大綁咗先啦，安定咗你，你唔好走，你唔喐，大家相安無事，等天光。咁啊呢件事啦，咁亦都直情係話試過響。師傅道去師傅道，其實都有朋友陪佢。咁啊，化寶嘅期間，佢係直情變咗另外一把聲。 嗯，變咩？男人聲？ 變咗一把女人聲。另外一個女仔聲。 都係女人嚟嘅。 係啦，另外一個女仔聲，但係呢個女仔聲係唔同佢把聲嘅，唔係佢原本把聲嚟嘅。咁係直情師傅係響個化寶筒。跟他打對面，師傅是要劈低啲嘢，即刻係撳住阿 Sandy， 喺佢身上即刻落法捉咗嗰個女嘅靈體出嚟，就壓咗喺壇前，咁樣嘅。咁啊，即係呢啲都係阿 Sandy 轉述俾我啦。咁啊，之後再之後咧，就會成日會聽到啲呼呼聲，即係好似啲電台頻率嗰啲咧，成日啲呼呼呼聲喺耳邊，咁基本上係大家都會覺得係換著係你嘅，你都會覺得好滋擾啊，好令到個人好情緒。 咁有冇到最後屘有冇人或者有冇辦法去幫到佢去解決佢而家啲咁問題啊？ 其實師傅是一路不停去幫他逐樣逐樣去解決， 是咁到最後佢而家係仲喺呢個叫做療程之中啊， 療程仍在療程當中， 係即係未曾完全解決到嘅。 但係即係響上年年頭咁樣啦，咁就師傅就安排咗一個靈位啦。就俾兩位嘅姐姐啦，同埋佢一對嘅仔女咧，就上叫做上咗個位，咁上咗個位叫做安頓咗佢哋，咁Sandy 同佢媽咪啊、爹哋啊咁樣，過時過節都會過去燒翻啲金銀啊，上翻啲上翻柱香啊，做翻一啲即供奉嘅行動啦，咁啊供養翻四位嘅靈體啦，屋企人咁樣嘅，咁啊好得意喎！響供養翻呢個四位靈體之後咧，四位屋企人啦，有個位俾佢哋安安，即係有個阿姐頭啦，我哋叫做咁啊。佢由一啲好呼呼聲啊，耳邊聽到啲呼呼聲，係真係聽到人哋講到佢哋嘅對話。即係啲靈體嘅對話係 聽到咩對話先最緊要？ 聽到啲咩對話？ 即係有冇即係嗰啲説話係唔係一啲實質？ 實質嘅，實質嘅。 咁聽到咩句子啊？如果係實質嘅話， 即係個有陣時佢家姐會翻屋企，會同佢講你行開啦，你唔好坐呢度啦。有陣時佢另外咧，即係除咗呢個四位的家人之外呢，他另外有一个师傅说是一个福神，是啦，即不会害他的，但这个福神是这个福神呢，我们是一个男性的灵体，咁咧就成日都同阿 Sandy 讲，你做我老婆啦，我会对你好好噶，得啦，你唔使惊啊！你家姐嗰啲过嚟咧，我会闹佢噶啦，我唔会俾你俾佢哋搞你噶啦，你放心瞓觉啦，我喺度陪你啦，即系佢会不停地听到呢啲嘢嘅， 即系氹佢， 系啦，喺度氹佢，令到佢即系唔惊啦，同埋有一个叫做尽量过翻一个正常人嘅生活嘅，系啦，佢不停 有冇受佢氹先？ Sandy 系乖咗嘅，系啦，一嚟。因为他爸爸 即是他受他氹啊， 梗系唔系受沟嗰只氹啦，系为自己好。我成日都同佢讲话，为自己好，你系要咁样样去过生活嘅，该瞓嘅时候就瞓，该食嘅时候就食，因为身体系你自己嘅，你唔够强壮，你就冇办法去打呢场仗，因为。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Sandy 佢個 case 係一個長期嘅

奇呢嘅嘢啦，我會覺得。 咁佢做得呢行，望到都唔出奇啊！我諗亦都唔會驚咯。 佢唔驚，係啦，係啊，佢完全唔驚。佢係一個好平常心咁樣，佢會覺得係人都係要行呢條路噶啦。咁其實我都係幫你最後一段路嘅啫。你搞我對你都冇著數咯。係啦。咁但係好得意地佢係發生靈異事件嘅咧，都係嘅過身者、往生者，都係一啲佢自己身邊嘅朋友嚟嘅。 咁巧佢自己做翻，定係佢接翻嚟做嘅咧？特登接嘅，定係即係知道有朋友過咗身啊，特登走去接啊？定係化化妝？咦，呢個唔係我小學同學咁樣？邊種咧？ 其實專登去幫忙嘅。 啊，專登幫忙。 係啊，專登去幫忙嘅。咁樣樣咁啊，事完佢好詳細，佢冇好詳細咁講俾我知先前發生咩事。以我所知就係佢哋係即係往生者係一個女仔嚟嘅。咁一個女仔就發生車禍啦。發生車禍咁我呢個朋友咧就知道邊個走咗咯喎？車禍走咗。我去幫幫忙啦。即係聯絡翻佢屋企人啊。你封翻封利是俾我 OK 噶啦。我幫你即係令到個女仔修復好啲啦。因為車禍其實以我所聽到都死狀幾恐怖嚇。係啦，因為都 可能撞到散曬噶啦。 係咯，尤其是個頭啊。 係 都比較難執下叫做。咁啊，化完妝咁啊，第一晚就守夜啦。咁守夜嗰晚，我呢個化妝師呢個朋友咧，亦都有去現場去靈堂度咧，就上香啦。亦都等到係即係最後尾收要走屋企人要離場嗰一刻。嘅時候嘅，咁啊離場嘅時候，通常就剩翻低啲殯儀社嗰啲人員喺度叫做即係執手尾啦。 係， 咁啊交同埋交翻個場啊，俾翻大酒店啲工啦咁樣。咁喺臨走嗰一刻咧，我呢個朋友咧就去咗個冷氣房，即係擺佢朋友。遺體嗰間房度啦，咁啊，亦都即係盡最後一個朋友嘅情義咧，就幫佢再執翻好少少，整翻好啲衫，跟住再臨走向佢側邊化少少嘅金銀，就同佢講翻聲，我幫你，我再燒多少少俾你，咁你就安樂樂咁樣去上路啦，咁啊行翻你自己應該行嘅路，咁當佢踎低喺度燒金銀嘅時候，突然之間，砰！一個倒吊嘅女人頭，就出現咗喺佢面前。咁啊，出現咗佢面前，跟住我呢個朋友其實嚇一嚇嘅，但係佢冇嗌出嚟。佢望一望，定眼望一望，原來倒吊嘅呢個人，呢個靈體啦。就是瞓喺度嗰個女仔嚟嘅。 好，其實咧，我聽到呢個位置，其實咧，我覺得如果你將我嗰、那個場景咧，你自己幻想出嚟咧，好驚噶，好恐怖嘅。但係突然間嗰、那個嗱，你唔好理係咪瞓喺度嗰啲，突然間有個倒吊嘅女仔喺你面前度出現咗， 長頭髮嗰種， 長頭髮倒吊咁倒吊咗，個頭髮仲向地下添啦，係咪先？好啦。咁佢倒吊個位置咁啊，對眼望住對眼咧，定係再低啲啊？你望住邊個位置？ 你眼望我眼 嘅。直情你眼望我眼咁樣啦，係啦。跟住你係認得係瞓喺度嗰個。係。咁啊點啊？ 跟住咧，我呢個 點樣做啊？ 我呢個朋友咧，佢就話佢即刻就梗係第一時間梗係嚇到跌低咗啦。咁佢踎喺度啊嘛。咁啊跌低咗，跟住佢就冷第一樣嘢，因為佢其實。佢呢行都見慣見熟噶啦， 係，但係冇你見慣死屍啫，唔係代表就算你見過鬼都好啦。呢只鬼明顯出嚟嚇你啊嘛，唔係話你見過有啲鬼行過嗰種啊嘛，你明唔明白啊？ 跟住我呢個朋友就即係自己定一定神先，咁啊，起身同翻佢講， 朋友帮你， 嗯， 是正常的， 嗯， 但你不用这么吓我，嗯，即是 他用一个很轻松的角度去，嗯， 即是最初是怕的，怕完起翻身就冷静了， 是啦，冷静了就跟他说，我帮你行埋你最后一段路， 嗯， 我明白了，咁啊，做一个朋友嘅话，我冇即系冇所谓嘅。 嗯嗯。 咁但系你咁样样出现系咪有啲 有咩目的咧？ 系啦， 有啲原因咧？ 有啲咩原因想揾我咧？ 系。 咁你都唔使咁样吓我系咪啊？咁，嗯，样咁又话呢个女嘅灵体咧，佢就因为化咗妆同佢。嗯現身嗰個靈體咧，現身嗰個靈體係佢未化妝之前嘅， 嗯， 跟住佢話：呢個女嘅靈體就同翻我個朋友講，佢話：我唔係意外撞車死嘅，係， 嗯， 啦。咁我呢個 中有人整佢架車？ 唔清楚啦，呢，這個就咁我朋友就同佢同呢個女仔就講咗一句，佢話係意外又好，係事故，即係人為事故又好，既成嘅事實，唔係要你夾硬接受，而係你要行翻你自己應該要走嘅路，係，啦，咁可能係。即系我朋友可能有啲意思就系话，去到个 都死咗啦，啊，人都死咗咯，都翻唔到转头 啦， 系啦， 你仲想点？ 咁样佢其实佢又想可能会揾佢帮佢做啲嘢，就话喂，我话俾你听个真相，我唔系因为交通意外，可能真系我俾人谋杀嘅，啊，咁样就我做咗鬼啊，冇办法啊，翻唔到转头噶啦，不过你都可以啊帮手啊，去将呢件真相揭露出嚟啊，等到有啲人去绳之于法啦，咁样咯。 嗯，咁，我谂个女仔亦都有即系呢个想法啦，咁但系我呢，這个朋友即系做化妆嘅呢个朋友就，即系佢会觉得有啲事要交翻俾翻专业嘅警察去调查， 系咯，所以但系问题就系要靠你个朋友，就系要话俾警察听啊，揾一啲即系揾一啲叫做线索啊，提供俾呢个警察，等警察咧去估到啊呢件事咧系唔系一件意外咯。 嗯，唔应该，应该就系。 不过线索嘅嘢唔系话佢话揾就揾嘅， 好难揾啊！嗰即系讲真嗰句，你我部车点都 唔通你同唔通你同差人讲，你话喂 只鬼走出嚟， 佢同我讲嘅，你跟一跟好啊，咁样啊？ 我谂冇人会信咯。 其实差人会信嘅，不过咧未必会做啦，有啲嘢，因为。他就算信你都好，他覺得就是說他真的除非有一些很明顯很充分的證據，因為他很難單憑你一句說話說見到鬼他就去做事咯，他深信一件事， 即是我聽你鬼故王之前的節目都講過，就警察是信靈異的，但是靈異嘢就永遠都不會落保， 當然梗係唔落保啦，落保人就當你傻，即係隔走你一次， 咪就係咯， 係啊，咁啊件事就終於點啊，解唔解決到㗎？ 件事其實我就冇再追究落去， 冇再追， 佢純粹即係一個 share 一個驚嚇嗰個畫面 shock 咗一下。 係嗱，你呢個朋友咧就係做呢個死人化妝啦，咁樣就。你亦都有一個朋友咧，就係有陰陽眼，你就成日都話見到嘢嘅。咁啊，你話佢咧見嘢已經見到好似慣曬咧，啊，即係打下招呼咁樣添噶。咁樣佢同你一齊嗰陣時，啊，佢出街食飯嗰陣時，有冇同你講話？喂，我見到嘢啊！啊，佢會咁樣同啲朋友講，嚇啲朋友嘅咧？ 佢唔會，因為其實喺佢身邊嘅即係我哋圍。他身邊的朋友啦，其實都知道他的體質的了， 嗯， 即知道他的體質是，即會見到，會聽到，還是怎樣，我們其實都 不會出聲的，他只是會，去到某些地方呢，他，會跟我們說，即譬如說，去他家吃飯，他就一定會送我們去搭車，沿路就點著支煙的，但他不是吃，他純粹是點住。 他自己平時都沒有吃煙。 他有吃煙， 是。 是啦，但是呢，他如果送我們去搭車的時候呢，他會點住支煙，但不是自己吃。 嗯， 他只是純粹點住，揸住。 嗯。 跟住就陪我們等車，企喺度。 跟住有人上到車嘅時候，咁佢就會講話：，唉，我梗係要陪你哋落去啦。落去俾支煙佢哋，等佢哋唔好跟住你啊嘛。 嗯， 我話我又慣啫，我又冇所謂啊。 嗯， 哇！一陣嚇親你哋點算咧？ 喂，咁其實佢同你講同埋做呢個動作就係嚇親你哋啦。佢可以，佢可以 走咗噶啦，已經唔係啊！我哋唔在場噶啦。不過我哋會知道咯。 係係 啦， 係 啦。 如果唔係，因為就更加嚇親你哋啦。唔早過做嘅有陣時，我唔出聲，我唔點煙，唔咩嘅話咧，可能仲會好啲咯。咁佢平時見到呢啲咁樣嘅話，你話佢見到慣曬啦。 嗯。 佢有冇講過佢有冇曾經真係？因為見到靈體而驚過嘅咧，佢次次都話唔驚啦。有冇？ 佢真係佢除咗係話啲靈體係煩到激嬲佢之外咧，佢又真係冇驚過。 係。 係啊，即係譬如話響佢響上水翻工嘅，上水咧。都有啲啲大渠啊，即係好似元朗嗰啲大坑渠咁。 明渠 係啦，啲明渠咁樣樣嘅。咁啊，話説咧有個婆婆，就喺啲上水某一條渠嗰度就跌斷只腳而過身嘅。係。咁啊，你知即係老人家跌親又好易有啲併發症啊，咁樣跑曬出嚟，跟住就走咗。咁佢成日咧就行過呢條明渠嘅時候咧，就有個婆婆。就只腳就叉咗落個窿個坑渠度，跟住就喺度嗌救命，救命啊！救命啊！幫下我啊！救下我啊！跟住咧，我朋友係有一晚行過嘅時候遇上見到，平時佢唔理個阿婆噶，因為知道係靈體，佢都費事理，當睇唔到就算。咁嗰一晚咧，佢真係唔知點解，嗰晚佢好白眼，講咗句阿婆啊！你只腳斷咗噶，你唔使嗌救命，冇人幫到你啊！你自己走得噶啦。跟住個阿婆係答佢：，咦，係喎，我只腳斷咗，我走得噶喎。跟住個阿婆就趌下趌下就走咗去，跳下跳下就走咗去。佢好多呢啲好得意嘅。 唔係啊，我有啲嘢唔明啊！只腳斷咗，你走得。即系佢断咗点走得啊？ 即系佢可以弹走咯，可以飘走。 但系咪佢同佢讲嘅就喂，你只腳断咗？可以飄，你意思係咁樣，我就正常你唔好當佢係鬼先，你當佢係人，斷咗梗係走唔到啦只腳，係咪先？ 其實我聽完之後會覺得就係婆婆嗰個意識啊，係就仲係話我喺度跌親，我喺度跌親要有人扶我，但係佢即係佢唔知， 即 係 其實佢即係有意思，即係我扶你有咩用啊？你都冇腳。 是 你的意思即系咁嘅，即系 我个女仔朋友就系觉得， 即系佢嘅意思， 我扶你做乜嘢啫？ 冇错啦，佢嘅意思就我扶你做咩？即系你嗌咩嗌咩叫人扶啫？你根本就冇脚，我扶你起身都冇用啦。 系啦，咁啊要提一提啲阿婆，提一提个婆婆，跟住话，咦系，我走得噶，我唔系棘住咗。 系啊，我又冇脚嘅，我又识得飘，咁我嗌乜嘢啫？咁但系嗰一刹那，阿婆咪知道自己其实。 走咗咯， 系 啊， 系咯， 咁啊提咗佢之后，跟住就冇再见到个阿婆出现啦。 你呢个朋友都几过瘾咯， 好过瘾噶，佢 成日见到呢啲咁嘅嘢。 佢咧前嗰排清明节啦， 系 清明节，因为佢屋企咧就住对住呢个嘅和合石嗰边嘅，咁啊正正窗口对住，佢成日都话，唉，啲孝子贤孙。可唔可以唔好正日先至嚟咧？因為佢成日講就話，你正日先至嚟，第一樣嘢交通已經係一個好唔方便嘅一樣嘢啦。成堆人上山咁樣，咁二嚟就係話，其實你要有孝心啊，唔需要大時大節先至嚟有孝心咯，係你平時都要有一個尊重啊同埋孝順嘅心，記得啲先人咯， 係 啦。同埋我今日上嚟做節目錄音咧，佢特別想我提醒啲聽眾，唔好咁傻豬，你哋啲供品、啲祭品，唔好揾保鮮紙包住， 係， 因為你啲先人，你包住咗佢攞唔到啊！因為我朋友前嗰排去佢自己都要拜山啦，都要祭祖，上到山咧。 佢係巡視咗嗰一個佢自己個要拜嗰個位置嘅周圍啊，巡視咗一圈，咁啊逐個逐個祭品幫佢哋做咩咧？搣開個保鮮紙，打開罐汽水，個檸檬茶插翻支管，俾翻佢哋啲先人，因為佢係望到好多周圍嘅先人。啲靈體同佢講：阿妹啊，幫我開一開，我飲唔到。阿妹啊，我好肚餓啊，其實擺咗喺度，佢哋都唔搣開，我又點食啊？所以即係去拜山祭祖，你唔好真係你要俾佢食噶嘛。 係。 咁啊，開翻啲嘢，佢哋食到。咁到時到後當然有清潔嘅工人幫你清走佢啦。但係。先人要吃到你才能顯到你的孝心的嘛，你放在那裡不給他吃想怎樣 我們講一下這些拜山的那些供品呢，我覺得有一樣東西挺特別的通常人呢拿些雞翼燒肉去拜山之後呢很多時候都會即場吃的有些拿回家先吃的但是呢無論你即場吃也好拿回家吃也好你發現呢那隻雞呢是沒有雞味它沒有雞味原因不是因為它是一隻雪雞一隻都知道走地雞才有味它是完全是淡茂茂的 是啊你要點沙茶醬啊還是那 些姜蓉 樣啦或者點豉油它沒有味的那樣其實 是什麼呢那傳說就說其實因為啲鬼呢就已經是舔了它的了舔完之後就將味呢其實可以吃完了嘛其實正常咧，佢食咗梗係冇咗啦，冇咗咪即係。但喺佢哋角度嚟講，佢唔會將個食物食咗噶嘛。係 啦。 咁佢將啲味食曬，咁啊食曬啲味之後咧，咁到你食嗰陣時咪冇味道咯。 係啊。 呢樣嘢係真係好，係假好，大家可以不妨咧嗱，認真啲試一試。拜完山之後，嗰只雞真係冇味嘅嗱，我亦都啊聽過好多次，我自己亦都親自試過。喂，其實唔好話完全冇味。是比起你平時吃的吃的雞淡了很多的、 啊、 最初你可能會以為自己、啊、今次這檔的雞不漂亮、或者今次我自己醃的、醃得不夠味但是沒來一次這兩次這三次這樣、次次都是這樣 燒肉都淡味了很多 都會淡了 的燒肉很鹹的嘛 是啊因為他們燒的時候落了很多鹽來醃住它嘛、所以變了、這件事、信不信由你啦看我們下次雲來也是、信不信由你，因為嘉賓呢每次都會有很多不同的故事就算同一個話題都好每一個嘉賓可能帶上來咦講的東西都可能會有些出入的究竟邊個啱邊個錯呢沒有的分不到 對錯的沒有的因為大家嘉賓所遇到的事雖然說同一個品種同一個類型但是那個、經過是不同的前因後果也都不同我們沒有可能去做一個直接比較的只是講英靈這樣英靈哇或者講佛牌這樣大家帶出來的故事咦為什麼他又這樣你又這樣的大家不要去理解那麼多因為聽靈異故事呢最重要的就是靈異那部分嘛 沒錯 夠靈異夠驚嚇就可以了 沒錯 今天很多謝 Yuki 多謝曬 下次有機會再找你的朋友給多些故事你 沒問題我會繼續做八婆周圍去搜集資料再上來 多些再上來我節目那裡 沒問題 多謝你 好 Thank you 拜拜 拜拜